年轻的时候喝个酒 K 个歌泡个网熬个夜，这第二天依然可以赶上思想进修课，依然可以陪室友打个篮球，依然可以去食堂打上两盒饭吃得香香的。可现如今40岁不到的我，一早起来枕头上可能就有一二十根头发，难得熬个夜感觉像是从急诊出来一样，三天呀都缓不过来，这样的身体怎么和年轻人打拼？从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来改变生活态度，认真对待身体健康。 是的，都说对家人最大的负责就是自己身体的健康，所以别熬夜了，有空多出去走一走。还有就是吃外卖多喝水，一日三餐很重要。就像瑞麟的老会员李大爷一样，今年已经70多岁了，家在5楼，没有电梯，之前呢都怕出门，那现在每天早晚啊都要出去运动运动。还有啊，就是每天一杯瑞麟羊奶。 那其实每天一杯奶就像我们吃的瓜果蔬菜一日三餐一样，是需要坚持的饮食好习惯。因为每百克的瑞麟羊奶粉当中就富含了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还有 3.8 毫克的锌，以及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的各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关键是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选择享购平台订购羊奶粉的话，价格可不是一般的优惠。 没错，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本档活动当中媒体直供价只要99元一盒，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8元订购一个月两盒羊奶粉的朋友，还要再免费赠送同等价值的12件的青花瓷套碗，6个碗6个勺，中国风的青花图案，幽静雅致，陶瓷材质玲珑剔透，送朋友自家用都是品质的体现。那现在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98元喝一个月羊奶粉的同时，就能不花钱免费得。各位抓紧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那看到手机尾号2563的高小姐说，爸爸是开出租车的，经常是夜班，黑白颠倒，这睡眠也不规律，身体怎么能够吃得消呢？今天订点羊奶给他喝。还有3071的蔡先生说，工作太忙了，这吃饭也没个定点，老婆每天在我的包里放上几包羊奶粉，温水一冲就能喝，简单方便。今天送的青花瓷套碗也是老婆的最爱。还有5561的刘大妈说，买只老母鸡都要100多块钱，那今天100多块钱就能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这羊奶的质量怎么样呢？不会是日期不新鲜吧？ 您放心啊，想够时间推荐瑞麟羊奶粉已经有好多年了，在北京推荐呢也有3-4年了。瑞麟乳业是民族品牌的骄傲，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多项殊荣的，同时又是中国人保承保质量的，所以品质您可以完全放心。 没错，至于日期您就更不用纠结了，这198元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划到每天一杯才5-6块钱，不管是在超市买奶或者是家门口订奶，这个价格呀都很占优势。再加上瑞麟羊奶粉线上有电台媒体推荐，线下有实体门店销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北京家庭在选择喝瑞麟羊奶粉，日期肯定是近一个月之内的。关键是您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98元喝一个月的羊奶粉，还要再送您198元的12件套青花瓷套碗。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6320074-5893 1795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还有手机尾号1758的朋友说，订一个月的羊奶粉就送一套青花瓷套碗，那肯定是划算的呀。反正羊奶粉都是要喝的，那就订个3套，我们家过年都不会买套碗了。好像挺有道理的哈，三套的青花瓷套碗那就是24个碗24个勺子。那过年家里来人都不怕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的一分钟您拨打进4007106108花198元喝上一个月的羊奶粉，就送价值198元的12件套青花瓷餐具。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了再来付款，留下最后的一点时间来给您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